今天就继续来上课第二回，啊，对，第一回的第二章。今天人数明显比较少，对，好，大家都回中秋节去，啊，不是，大家都回台中去，我在说什么？大家都回自己的家乡去才对。好，那上次呢，稍微把那个刑法的罪行法定原则，还有一些犯罪刑体系的东西呢，就是最基础的，跟大家做一个说明。那不晓得大家适应的怎么样，那不过没有关系，反正我们就继续往下看。那从接下来这堂课开始呢，会比较会进入到所谓的考试上面比较容易会考的地方，所以呢，就请大家特别专心。对，然后如果我说那个需要大家特别记起来的呢，那你就特别做个重点上面的记号，像那个部分通常都是考试上面比较会考的。那如果我没有特别强调的话呢，就理解，用理解的方式就可以了。好，那大家请大家翻到那个第一回的讲义的第14页，这个是上次的那个新古典跟目的论的犯罪典体系图，就是目前的统说。那我们接下来的课程呢，就是要把这张图绕完，就是说从行为啊，然后不法罪责啊，公安处罚条件移到这样的顺序，然后一个把它填进去。这张图只是一个在你心目中的体系啦，那我们现在要做的是呢，把那个体系的血肉填进去。对对，如果你自己有兴趣的话，你回家可以自己有画很多图，就是在行为后面把它做注明说，那这个阶层这里会有什么重点。对，那这样的话你在复习上面会比较方便一点。那第一个呢，我们就从行为阶层来开始。那为什么说呢，刑法上面要讨论到那个什么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呢？那上礼拜也在讲古典犯罪阶层体系的时候，有稍微跟大家提到过了。但这个部分呢，主要是因为说某一些行为呢，根本就不是刑法所要关注的对象，所以呢，应该提前在一开始连进入法院或者检察官审查都不需要，就把它给剔除掉了，因为显然是不可能会受到刑法来处罚的。那最明显的例子当然就是上礼拜就举过的，像那个落石掉下来砸到车子，有没有？落石掉下来砸到车，也不可能去处罚那个落石的行为啊，因为那是一种纯粹的自然事件。所以说呢，如果不是人类的行为的话，那基本上呢就排除在这个刑法上面行为之外。你在考试的时候呢，也不需要去写，我继续往下写了，因为一开始它就是非刑法上面的行为。所以出题老师绝对不会用白痴去出一个什么落石砸下来砸到车子的事件，问你要怎么处理，因为你就必须要，你就不需要往下写嘛。那样考试不是25分就拿到的话，那不是很奇怪？对，所以基本上刑法上面的行为理论这个部分呢，考试上面呢很少会考嘛。对，因为它不会那么轻的就让你在前置它，基本上就把它给排除。那可是呢，有一些在学术上面提出来一些比较所谓的有争议性的案例呢，反而是这个在学习嘛上面的行为理论这部分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来我们来讲。所以我们现在先确定了一件事情，就是说在行为这个阶层呢，你要了解它的目的是什么？它目的就是想要快速过滤掉某一些非刑法上面想要关注的一种行为，就是上面所说的讲义第15页上面所说的那个快速的过滤作用。一开始就不用进入到犯罪阶层体系上面去审查，它就不用，意思就是说它在构成案件之前嘛，所以呢，它根本就不用去管说构成案件有没有该当的问题。对，它如果是非行为的话，它自己就排除掉了。对，这是它的功能。然后接下来大家就会去想啊，说那到底刑法上面的行为，你到底要怎么样判断到底是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呢？所以呢，就有以下随着那个阶层体系的年代不同，上面有介绍过了，会有一些所谓的因果行为论啊、目的行为论跟所谓的社会行为理论。那这个东西都是很基础的东西，我在下面的注20也跟你们说了，这个部分不是考试上面的重点。不过呢，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就稍微看一下好了。因果行为论就是说呢，你是大脑脑神经呢发布一个命令，然后给其他神经系肢体的神经系统，然后这个肢体的神经系统呢就会牵动肌肉，然后呢肌肉的部分就产生出来一个透过外在客观上面可以看得见的一种举动，那这个举动呢就是所谓的大脑发布神经的结果，那这一串的这样的行为过程呢就叫因果行为，就是所谓的刑法上面的行为。那所以它是把原因设定在所谓的大脑的发动神经这一个东西，然后结果是身体肢体上面的举动，那客观上面都可以看得见出来的，那这样就是所谓的因果行为论。那这个东西呢，反正是100年前的东西啊，上面也讲过了，所以不是重点。目的行为论它的重要的功能呢，这个稍微要记一下。目的行为论的重要功能就是说，从目的行为论提出来之后呢，故意呢就变成所谓的主观不法构成要件要素了，这个是威尔采的贡献。那目的行为论它的上次也说过了，它就是所谓的人类有意识、有目的的，既有脑中的一种意识活动呢，去达到某种目的，然后所展现出来的外在的举动，那就是所谓的目的行为论的行为的想法。 那人要有意识有目的去活动的话，自然而然就不能够去解释过失犯，因为过失犯呢正好就是那一种他可能什么事情都不知道，然后就不小心，因为自己的不小心，所以就发生出来的结果。那那个对于他不想要发生的结果，你当然不能够说他是有意识的造成的。所以目的行为论最大的缺失是没有办法解释过失犯，这个上次也说过了。然后呢，要翻到，请大家翻到第16页，16页的部分呢，社会行为论请大家打3颗星。这个部分呢，就是目前的通说。那依照社会行为论的讲法呢，我们就以下呢，我们检验什么是刑法上的行为，就依照这个社会行为论这个通说来检验。那第一，在讲义的16页的那个国字三呢，检验刑法上面的行为啊，通说呢认为社会行为论的要素判断是不是行为有要素有三个，这要背起来，这是一定要背起来的。第一个呢，就是一定要是人类的行为举止，一定要是人类的行为举止。所以呢，从人类的行为举止这个要素呢，就可以把非人类的，例如说自然事件呢，把它排除掉，这是第一个要素。可是呢，这边请大家特别注意啊，讲义上有说了，那种山崩事件啊，房屋导致房屋倒塌，或是刚才的落石啊，那个都是自然事件，那不会是刑法上面的行为，没有错。可是你要在审查题目的时候，在行为理论这部分有个重点，就是说你要抓对那个检验的对象，抓对检验的对象，为什么？因为题目不可能抓的是你看到山崩掉下来，你就不可能抓山崩把那个石头把那个落石把那个车子砸毁那一部分嘛。你要看说这个案例里面有没有其他的行为人涉入在里面，因为有可能说没有错啦，那个砸中车子毁损，真正做毁损那个行为人看起来好像是落石没有错，但是事实上有没有人在业务上面应该要管制那个落石不要让它掉下来，这边就会讨论到所谓的过失犯或者不作为犯的问题。所以你在练习或是在考遇到这种行为理论题目的时候，你要抓对，你不能够抓石头，因为石头显然不是人的行为举止，你要抓的是那个行为人，所以你要去看人在哪里，人在哪里之后呢，他有没有义务要去防止这样的结果发生。当他有义务要去防止这样的结果发生，即便那个结果发生不是人类行为所造成的，直接造成的，还是有可能会构成所谓的过失犯和不作为犯的问题，这边请大家要特别注意到。所以说呢，第一个就是人类的举止，那如果有必要的话，你要去把时间点往前面挪，看说是不是有人要去对于这样的结果发生要采取所谓的安全措施，不然的话有可能会有过失不作为犯的问题，这是第一个要素。那第二个要素呢，比较具有考点的考项啊，大部分的考题都会落在第二个要素，所以第二个要素请大家注意一下。第二个要素呢，是说呢，它必须要是人类意识可以支配的举止，人类意识可以支配的举止。那现在问题就来了，什么叫做人类意识可以支配啊？基本上呢，就是透过你的大脑神经可以支配的对象。对，一定要是你大脑神经可以支配对象，所以如果是单纯那种脑干反射的动作，它是不会经过大脑神经的，应该是这样子吧？以前小学的时候学过课本，应该是这么告诉我们的。至少虽然不是专家，但是反正就是那种纯粹的脑干反射的现象，它没有经过大脑神经的那种反应的，都不算是大脑神经可以支配的人类的举止。那以下有一些那种类型呢，我尝试把它做出一些归纳，会让你对于这个标准会适用上面会比较具体一点。但这也是学说上面所提出来比较争议的类型，所以这几个例子如果出现在考卷里面的话，你要稍微有一点敏感度，那你要考出这些例子是不是有社交行为的问题，你就稍微检验一下。即便这边提醒大家一下，除非那个考题是非常明显的，就跟刑法上面的行为讨论没有关系，或者是说啊一看就不需要检验的那种，就是真的不用写行为。可是如果说题目出到是那像那种反射性的动作啦，或者是一种比如说喝到烂醉的可能性啊，像那种东西，你要稍微要意识一下会不会有非行为的问题。对，那以下我们就进入到第二个重要要素，就是人类意识可以支配的行为举止。第一种被提出来的说不是行为，我们现在看非刑法上面的行为，学术上列举出来的例子有哪些。第一种列举出来是所谓的没有意识的反射动作，那我刚才讲过了，人类意识可以支配的举止一定要是经过大脑神经出来的。那像这种没有意识下面的反射动作的话，基本上是一种脑干上面的反射，它是不是属于大脑神经可以支配的对象，所以说呢，你这个就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即便你非常想要控制它，可是通常呢 没有办法隐藏。最常举例就是说呢，那个医生啊，用那个敲去测试说这个病人的那个膝盖呢还没有反活动能力反应，有那个锤子，就反应锤，物理上面物理测试的反应锤。然后呢，医生就对那个锤子敲下去，结果呢，那个因为大家都知道嘛，你回家自己敲敲看啊，你对你的膝盖敲下去的话，如果你的神经不是很大条的话，你就自动弹出去，不是吗？自动弹出去的时候，就好像不是踢到旁边的护士啊，或者说踢到医生，把医生给踢伤，或者把护士给踢伤了，然后就跑出一个荨麻疹出来。这已经这当然也是德国人自己乱想的啊。一般人去看医生，谁会因为这样的案子就跑到法院去发起诉？对，不管他回来，反正就是说呢，依照通俗的看法呢，他把人家踢伤的这个东西呢，因为是膝盖本身的反射作用，所以这个时候呢，不是经由大脑神经所可以控制的对象，所以就不是人类意志可以支配的举止，所以这个部分应该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可是黄金老师在这边有特殊的见解，还是认为说呢，你都已经知道说旁边有护士了，然后你有可能说医生待会敲下去的时候呢，你的那个脚就会伸出去踢到他，因为这是一般人的常识，所以呢，应该还是属于刑法上面的行为，只是看他有可能没有故意有过失，这是黄金老师的见解。不过我必须说，这是少数见解。对，依照目前的通俗的说法，只要即便他有可能认识到有可能会发生这样的结果，但是这个脚膝盖反射的这个动作呢，没有办法，只要我们认为不是给他可以控制的话，就不会是刑法上面的行为，这点是要先确立下来的。然后第二个人呢，也是考试考的蛮多的，叫做所谓的没有办法抗拒直接强制的行为。这个部分呢，要跟讲义第十七页的那个数字刮胡二那个受到他人暴力的间接强制而为的行为呢，要去做一个很明显的区分，因为一个是刑法上面的行为，一个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那你也不用去死记它。所谓的没有抗拒的直接强制行为，意思是说呢，行为人在这种情况处于直接强制的情况底下呢，根本就是单纯的被物化成一种他人攻击的工具而已。他自己本身呢没有办法去有自己的意志支配，然后去造成这样的结果，反正他没办法，他是因为遭受到别人的强制行为，然后完全的丧失了他对于这样的攻击行为的那种意志能力，所以呢他去变成单纯一种被物化成为单纯的工具。例如说呢，最简单的就是说假推椅呢，假推椅把它推下楼，结果呢让椅准的压死丙，那丙就被椅压死啊。像这种情况底下的话，椅如果是在没有意识的情况底下呢，被人家往后面猛推一把，那当然了、啊，就会自己就跌下去的、啊，重心不能跌下去，然后把人家下面卖肉粽的压死好了，就把他压死了。那这个对于丙死亡这样的结果，椅当然是不需要负责的。为什么？他被人家推下，当然不是原因，不是因为他被人家推下去，原因是因为他是被人家推下去没有错，但是他没有办法透过大脑的意志神经去控制说他不要去压死的丙，这是没有办法的。所以乙在这个部分呢，完全就是一种单纯的被利用的工具。那这个时候呢，乙对丙的死亡结果是不需要负责任的。那你进阶去想嘛，那谁要对丙死亡结果去负责任？乙不需要对死亡结果负责任，因为他是单纯的工具。那谁要对丙死亡结果负责任？当然是把乙推下去的那个人啊，对不对？好，那现在我们找到丙来当替死鬼，他要负责任。那请问他负的是什么样的责任啊？直接正犯、间接正犯。直接正犯跟间接正犯差在哪里？我们就是想啊，间接正犯是什么？透过自己的意志支配嘛，对不对？然后去支配他人犯罪啊，对不对？可是如果说前面那个人是非行为的话呢，这个时候呢是间接正犯吗？不是啊，被利用人如果是非行为，非刑法上面行为的时候，这个时候就是后面那个利用人就直接成立直接正犯就好了，不需要是间接正犯。对，因为间接正犯的法理基础正是在于说那个意志支配的优越性，那当然是间接正犯本身的意志支配，利用人的意志支配要比被利用的意志还要来得高嘛。对啊，那被利用人如果连意志都没有的话，那支配什么意志啊？对啊，所以这时候如果说被利用人是非刑法上面行为的话，那个利用人应该是就成立直接正犯，而不是间接正犯，这是通俗的看法。然后这边延伸出去了，刚刚回来。所以反正就是说，如果你是遭到他人强制，这个强制行为已经足以使那个真正去做到构成案件行为的那个人，就是刚才那个案例中的那个乙呢，本身呢完全丧失了大脑对他行为的支配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乙的这个部分呢，它并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那有直接强制行为，当然就会有所谓的跟它相反的要去相区分的一种概念，叫做间接强制行为。间接强制行为是什么？这两个相同点都在于什么？有强制两个字嘛，对不对？所以可见的说，行为在本案当中都有受到他人强制行为的意思。所谓强制行为，当然就是受到他人强暴胁迫、强暴行为之类的，用物理上面不法腕力。那这个部分直接强制跟间接强制的差别在哪里呢？直接强制跟间接强制差别在于说，那个 被强制者本身呢，他是不是一种已经被单纯的物化成一种单纯的攻击工具而已，也就是说完全丧失了意识支配的可能性。如果他还是有意识支配的可能性，然后为了避免自己受到伤害，然后去选择侵害到别人，这个部分这是属于间接强制的行为。我们来看一下例题三会比较明显一点，十七页上面有例题三，有没有？甲呢用枪呢抵住乙的太阳穴，然后威胁乙说呢你去偷丙的机车一台，那乙当然就很害怕，谁被枪抵住不会害怕，乙就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法益呢，然后就去听甲的话，然后就去偷了丙的机车。那这个部分呢，那你就会当然就会去紧跟谁啊，我们当然有可能的行为人有两个吧，一个是甲，一个是乙，我们先来看乙就好。乙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法益，然后呢去窃取他人的动产，这个部分首先你要问到的是说，那因为审查嘛，你知道我们刚才那个体系图行为是第一个审查的阶段，那请问一下大家，乙是不是这里有没有刑法上面的行为存在？乙去偷丙的机车，他是不是基于他的大脑意识自主决定的结果？当然是啊，为什么？他都还知道说，哦，你拿枪抵着我，所以这时候乙的主观上面想象是什么事情？他想象是说，我这时候是要牺牲我自己，然后去成全别人，还是牺牲别人来成全我自己？当他这样想的时候，他就自己已经在进行一种意识的决定的选择了。那可见说，他还可以选择啊，选择要去牺牲别人，然后完成全自己。那既然就是还有经过大脑意识支配的结果啊，所以这个部分是属于所谓的间接强制行为。他只是受，他同样都有受到他人强制，但是那个强制力还没有强到说让这个乙完全丧失选择。对，所以这个部分是直接强制跟间接强制上面的差别。所以呢，乙呢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反而去偷丙的机车一台，这个是非常典型的什么行为啊？你为了救自己，然后去牺牲别人，那个丙有对乙我做什么现在不法侵害的行为、攻击行为吗？没有啊，所以这个时候是一种什么？但是典型的紧急避难，而且是属于攻击型的紧急避难。对，那这个时候呢，紧急避难当然就考虑到利益衡量的问题啊。可不可以为了挽救自己的生命法力，然后去牺牲他人的行为的动态？这当然是可以的，利益衡量上面是可以过的，所以这时候还是可以用乙就可以用阻却违法，乙的行为就可以阻却违法，因为它是很符合紧急避难的要件。那甲怎么办啊？甲是什么？利用他人阻却违法的行为啊，对啊，然后他的意志有没有具有优越性？当然有啊，对啊，所以这时候呢，甲就成立间接正犯，对，甲成立。那乙呢，乙是阻却违法啦，所以他不成立犯罪，所以就丙的财产权被侵害这个部分，要有甲这部分的间接正犯责任来负责。对，那前面那个乙不成立被利用人，乙不成立犯罪，那甲成立犯罪，这是在学术上面叫做负责原则啊，就是认为说间接正犯呢，就是前面那个被利用人不成立犯罪的时候，后面那个利用人才要负责，就是负责原则。嗯，好，这由我们再说。好，那我们来看一下第三种学术上提出来的是所谓的非行为，叫做病理型行为。例如说那个人啊，羊癫疯啊，然后在倒地那边抽筋啊，然后抽筋过程当中就是拳打脚，就会大家可以想象到就是踢裆，然后就是拳打脚踢。那有人靠近他的话就很碎，就会被踢中。那如果说真的在那个他发生痉挛或是癫痫啊，或是什么其他的抽搐情况底下，那他的这样的抽搐行为，他就踢上别人，这时候因为他自己都没有办法控制。这是一种，也是同样的，你可以说它是有点类似反射性动作，但是这是因为他生病的病理性关系，所以呢，他没有办法控制他自己。当然，这边你会有一点疑问，病理性的关系，那不是应该是罪责没有的问题吗？不过，这个病理性的关系，如果说已经严重到没有办法受到大脑神经控制的时候，这时候就不会是刑法上面的行为了。所以标准还是只有一个，不管你在学术上面把它称为什么反射的动作啦、病理性的行为啊，标准还是说。到底是不是可以受到大脑的神经上面所可以控制的，这个才是重点。嗯，那第四个就是说你没有意识下面的身体举动，比如说你睡觉的时候会翻身啊，我也不知道我昨天晚上睡觉的时候翻了几个身，或者说你会爬起来梦游了，然后到墓地里面去挖坟墓啊什么之类的，我没有触发挖掘坟墓罪。然后呢，还有深度的精神障碍所产生出来的昏迷，这里的也是一样，深度的精神障碍如果在医学的认定上面说呢，已经是到达一种没有意识状态的时候呢，那就仍然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可是这个东西呢，同样跟我们之前在那个第一点必须要存在有人类的行为举止那里一样， 有一个也不算是陷阱，但是说大家要留意的部分，其实就是你那个检验行为的时间点要抓对。从这一章行为理论一开始我就跟大家说过了，行为理论它难的部分不是难在于说它的检验要件，因为检验就那三个嘛，大家都会检验。它要件难的是地方是说你有没有发现说呢，到底它到底是哪一个行为侵害了法益，你要抓对的检验。我们就用例题二来看一下这个问题点到底是出在哪里。甲呢将刚出生的婴儿乙呢放在旁边呢，想说在旁边也比较好摇那个婴儿床，然后摇来摇去，为了呢半夜呢甲翻身的时候呢不小心就把乙给闷死了，因为原来的版本太过限制级，就把那个原来版本删掉了。知道原来版本是什么吗？这是德国一个法律的案子，然后教科书上面就开始乱吵，然后原来版本是说那个母亲她的乳房把那个婴儿闷死了。不好笑了，好了，反正就是翻身的时候把他闷死了，不管他到底是闷死的，反正不是重点啊，对啊。然后隔天清晨甲醒来的时候呢，才发现说啊，他已经死掉很久了，就非常自责，潸然泪下这样子。那又或者说呢，这是前面有个小故事，然后你会问自己可以改变啊，就说啊，他睡觉的时候这些事不是阴的很碎，就是说他点那个蜡烛，现在拿什么时代的人睡觉会点蜡烛，然后就没有把那个旁边的蜡烛把它熄灭，所以翻身的时候不小心那个手贱，然后就被踢到那个蜡烛台，就蜡烛台。就太烧起来，房屋就失火，引发多人死伤。这两个案子，如果说你单纯的从当下把那个婴儿给闷死，那个闷死那个动作那个举动来看的话呢，你会发现得到什么样的结果？它是不是人的行为？是啊，妈妈是人，难道妈妈是鬼吗？对，所以妈妈是人的行为，所以妈妈才过第一个要件，你就把那三个要件拿出来审查。第二个要件可不可以过呢？是不是翻身睡觉会翻身？那就是到底是不是无意识下的身体举动？你要去论断，这是不是大脑神经可以控制的？通常我们学术上认为是不行的，所以在这个部分，你翻身然后把你给闷死了，就翻身行为本身，它并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OK， 没有问题。蜡烛那个部分也是一样，那翻身啊，踢到蜡烛啊，是什么的，这个都没有意识，所以都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可是他就没人要为法益侵害结果负责吗？关键点在于说这是一个过失犯，大家只要想到过失犯，你就要想说啊，过失犯呢、啊，过失犯的构成的行为是什么？违反客观上面的注意义务，对不对？客观上的注意义务在哪里？他在什么时间点会违反客观上面注意义务？它是非常广泛的，检察官只要他有心的话，他随便都可以找一大堆注意义务这种理由来对付你，对。所以呢，他就开始往前找。他如果说他抓那个闷死的时间点，大家都知道这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是尝试啊。可是他不抓那个时间点，他可以继续怎么样往前溯及去找。那你睡觉的时候不应该就把小婴儿放在远一点的地方吗？你不知道说反正有什么把人压死吗？哦，你知道，哦，你知道，那你有预见可能性哦，所以你就会成过失犯，不就是这样子吗？所以过失犯这个部分呢，你要记得，只要是过失犯，他的注意义务违反的时间有可能不是当下碰撞到侵害法益的那个行为，而是要在之前，只要他有预见可能法益情况下会发生，那个预见可能性那个时间点，他就有可能会构成过失犯的。从那边再衍生出来，大家学过失原因自由行为的时候，有没有印象？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是什么情况？假设最单纯的，他喝醉酒了，然后就上路，就不小心把人给撞死。假设他不是一开始就想要透过喝醉酒这样的行为让自己陷入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然后再进而故意把人家杀死，不是这种情况，而是他就是不小心喝醉酒，然后就把人家撞死了。这个时候我们会说他是所谓的过失的原因自由行为嘛，对不对？故意原因自由行为只有说在于故意让自己陷入那种状态，不能就是完全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当中，然后也想要在这种没有责任能力的状态当中去故意杀人，这种才算是故意原因自由行为，其他都是过失原因自由行为。那过失原因自由行为有没有承认的必要性呢？大家去想一下。他在没有责任能力的当下开车把人给撞死了，那我们如果拿那个当下碰撞撞死的那个行为来撞死他人的那个开车行为那个时间点来看的话，他有没有责任能力？他没有责任能力，所以呢看起来像不处罚。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如果你知道你待会要开车上路，然后呢你还继续喝酒的时候，你就已经预见到说待会有可能会把人撞死了，谁不知道说喝酒开车会把人撞死啊？所以在你知道你待会要上路还喝酒的那一刹那的时候，你就已经违反了注意义务，不是吗？而且有预见可能性，那个时候你是有责任能力还是没责任能力的、啊？你知道你待会要开车还要喝酒，你是有责任能力还是没责任能力？你当然是有责任能力的啊。那你有违反注意义务，又有预见可能性，又有责任能力，在那个时间点，你不就可以单独成立过失犯吗？对不对？那你要过失原因自由行为干什么？对，所以那个是 那以后我们后面再讲。对啊，反正就是大家去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得出来啦，那个违反注意义务的时间点呢，不一定是碰撞到或是侵害到法益的那个时间点，它有可能是在更之前前阶段的时候，它就已经违反注意义务。现在问题是说，你前阶段违反注意义务没有错，但是你要跟后阶段的结果发生之间，你要有一定的关联性，那个关联性在学术上叫做相当因果关系，或是所谓实务上叫相当因果关系啦，或者学术上叫所谓的不管用客观规则理论还是什么，对，反正都要有关联性，只要连起来的话，就可以单独成因果示范。对，所以在考试的时候呢，你要小心发生的行为虽然不是刑法上的行为，这你当然是要写到啊，可是你要继续往下写的部分，你不能这样解说，你要继续往下写的部分说，那他之前是不是就有可能到之前的行为，例如说。睡觉的时候呢，就没有把那个放在适当的距离，或者没有把蜡烛给熄灭，这是不是本身就可以用违反注意义务，然后也有预见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直接单独论它过失犯，这个部分是要注意到的地方。OK， 好，那这是例题二。那以上我讲这几种类型，如果说你怕自己忘记的话呢，你可以稍微加深它的印象。对，那就算你不知道有这些分类啦，反正考试上面的标准就是只有一个，就是到底是不是大脑神经可以控制，然后因此是所谓的人类意志可以支配的举止。对，好，那跟上面那个相反，我们来看一下下面这些行为在学术上被归类为是刑法上面的行为，这边是比较没有争议。第一个就是精神病所引发的，或是冲动性的情绪性上面的行为。一个人啊，如果受到他人的言语上面的侮辱呢，就有可能会暴走。那暴走之后呢，就有可能会去打人，这是有可能的。对，或者说他本身呢，就有所谓的精神躁郁症、忧郁症，像这种东西，只要是我们医学上面检验还是认为说他的这样的攻击行为、侵害法益行为，还是经过大脑意识可以支配的，神经所发不出去的，都还算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只是。都还是让他过，只是说在构成要件违法性之后，在罪责的部分可以考量到说，那这种人因为受到了生理上面的或是心理上面的影响，所以他没有办法去完全的克制自己，然后避免自己不要去做这样的行为，所以在责任能力的部分有可能会有责任欠缺或是减轻的问题。对，但这个不，可是这个不会妨碍到说，他既然是大脑神经发不出来的，那就应该是人类意志可以支配的举止，他还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只是在罪责层次上面会减轻。所以到底是精神病所引发的，或是冲动性的情绪性行为，还是跟前面那边所说的病理性的已经完全丧失意识的，这是你要去做一个区分的。那区分标准一样还是大脑神经的不支配。对，那第二个就是刚才讲过了，第二个就是受到他人暴力的这种间接强制的这种行为，你既然还可以选择保全自己去侵害他人法益，那表示说你当然还是自己大脑所做出来的选择啊。对，那当然还是肯定支配的行为。对，这是没有问题的。好，然后你就进入到第十八页。十八页的部分呢，会比较稍微复杂一点点。这边呢，翻译过来关系，所以你就在书上看到说有很多名词啊。有人会说它是所谓的人类日常生活当中透过学习跟训练然后来的所谓的定型化的行为，然后也有人认为是所谓的透过学习跟训练的那种自动化的行为。那这是什么东西啊？这看起来太抽象了。他举的例子就是说，例如说你在开车的时候啊，你那个虽然啊，你没有意识到说你在踩油门，但是呢，你事实上你是真的踩油门的。通常我们开车都不会说我现在踩油门，我现在踩油门，不会，那只有出去的人才会这样子。对，当你非常厉害会开车之后呢，你就不会在意说我现在到底是踩油门的呢，还是踩刹车呢，你自然而然就会去反应。可是通常呢，可悲的事情呢就在这时候发生的。通常呢，这时候呢，例如说例题第四个，甲呢开小客车呢行驶在山路上面，忽然就有一只小小的飞虫，大概是那个哈利波特的词什么变成水变的，然后就飞到甲的眼中去呢。那甲情急之下就急速左弯，然后撞到跟对象来车相撞，然后导致呢对象而已。重伤，那在这个部分的时候呢，你就要去想啊，有时候要设身处地一下，把自己融入那个情境，你自己是这个开车的人，你觉得一只飞虫飞到你的眼睛里面去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动作啊？一只飞虫飞到你眼睛里面去的时候，当然是吓得半死啊，然后呢，这时候就怎么样，手足无措，然后就怎么样，要么就脚该踩刹车变成踩成油门，然后去撞到对面的车，这是有可能的，或者是什么手乱挥，就方向盘失控，然后就去撞到别人或者撞到闪避，这都是有可能会发生的。那到底这样的情况底下，你踩应该要踩刹车，就踩成油门，就是把人家撞上了，这个时候你这样踩油门的行为，到底是不是刑法上的行为？通常呢，通常会认为说， 你是在惊吓情况底下踩油门没有错，没有错，但是你会去踩油门或者踩刹车，基本上还是经过了你的大脑的神经反射出来的，只是说你自己因为太紧张，所以你没有什么感觉。事实上，如果说那个动作还是可以检验出来是有大脑神经所发布出来的，那我还是会肯定说这种行为还是刑法上面的行为。所以呢，目前像这种案例的处理，假驾驶小客车呢，行在山路里面，对面有禁枪团，那是实物上面真的发生的一个事情，对，这就是禁枪团丢鞭炮嘛，对不对？然后一个那是一个弯，刚好是一个弯道的山路，那弯道的左边呢，一边呢是那个禁枪团的禁枪，那大家都有听看过禁枪团吧？虽然台北是比较少啦，对啊，禁枪团就是边走啊，然后就放鞭炮啊，或者什么敲锣打鼓之类的、啊。那另外一对相车道是一个苏姓女子。那苏姓女子很衰，因为她那个时候车窗没有摇下来，车窗没有摇下来，结果就是很准。那个有人对向那个放鞭炮的呢，就丢开丢鞭炮。那丢鞭炮，他不是往山崖下面丢，他是往山壁那边丢。那山壁那边当然是对向车道嘛。那这时候女生刚好就开车过来，然后窗没有关，然后那个鞭炮就丢进去。鞭炮丢进去之后，那就在车里面爆炸，不是吗？然后女生就吓半死了啊，然后就冲，她就冲两次，第一次先冲山壁。冲山壁之后呢，然后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又冲完山壁之后弹回来，然后又继续往前冲，然后把那个对面的进香团的一些人撞死跟撞伤。那这个部分是民国1980年的案子啊，对，那徐秀老师有写过一篇文章，那以后我们再说。那跟我们这边比较有印象的是什么？跟我们这边比较重要的是，到底这样的受到惊吓然后冲撞这样冲撞的行为，是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对。那如果说这边有一个关键字，大家可以参考。就是说，如果说这样的反应举动呢，除非说这样的反应举动并不是经由神经系统直接刺激而起，如果说这样的反应举动呢，不是由神经系统直接刺激引起的反射动作，而是因为经由大脑的意识支配下的结果，这样还是刑法上面的行为。所以到底是反射动作，还是属于那种学习化的这种自动化的行为，关键点就在于说，到底是不是大脑意识支配下的结果，这个部分是许多上面提出来的标准。对，所以大家不妨用这样的标准去函射一下，看这个案例是什么，到底是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不过要跟大家讲的是说，通过在这边，大家大部分都是肯定的，只要它不是像刚才那边之前我们所谈论到一些比较明显的类型，比如说反射啊、没有意识的行为啊那种东西，基本上通常都会是刑法上面的行为。所以我们这边可以来做一个结论。基本上呢，在考试的时候呢，刑法上面的行为这个部分呢，你是不需要花费时间去检验的，因为基本上都会过。对，所以你在刑法上面的行为这边呢，你只要知道就好了。除非考试真的出了这种讲义里面所举出来的这些例子，对，那你才有要稍微去琢磨的可能性，否则剩下的情况下都不用去检讨刑法上面的行为是不是刑法上面的行为。好，那这一边呢，就先非常快速的把行为理论讲完了。我们今天的重点呢，是摆在19页后面。哎呀，但今天应该可以上到第二回讲义，对。好，讲完了那个行为之后呢，请大家看一下你的第14页那个体系图。这些体系图呢，行为已经讲完了，所以你在考试的时候呢。虽然行为不是，我刚才讲过，也讲过了嘛。行为在考试上面呢，很少考，然后就直接让你排除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基本上，可是有在考试的时候，有上节跟大家提过，你要学会开那个考试的标题，对，例如说甲的某某行为呢，可能会成立刑法上面的什么罪，对，这是你要学会的。那个行为呢，你要描述的够清楚，对，你要，也就是说，你要像那个民事诉讼法上那个诉讼标的特定一样，你要把它特定下来，对，你不能够泛指说假的行为可能构成170条杀人罪，这样呢不是一个合格的论述，对。然后行为完之后，接下来我们当然要讲到构成要件合致性啦，我们终于可以进入到3阶里面第1阶了，就是构成要件合致性或者盖章性。那这边呢，我先讲客观构成要件，再来讲主观构成要件，因为就既遂犯的成立而言呢。在考卷上面在检验的时候呢，我们都是先写客观构成要件，再写主观构成要件。可是未遂犯的时候呢，你要倒过来，你要先写主观构成要件，再写客观构成要件。这是因为检验上面的方便。为什么未遂犯就要先写主观，然后再写客观，然后既遂犯要先写客观再写主观？因为没有人规定说你一定要哪个先写啊，只是说在既遂犯的情况底下，如果说你先写主观的话，那客观上面根本就结果就没有发生了，你还讨论什么既遂犯呢？对，所以就不需要，就会比较奇怪一点。对，那如果是未遂犯的时候，为什么要先写主观？ 因为风说认为说呢，如果你主管上面是过世的话，基本上是不会成立未遂的，因为通说不成立有过世未遂这种类型，还记得吧？对啊，当然它是有可能存在的，只是基于罪行法定原则的原因，所以它不处罚。对，没有过失未遂，所以我们一般都会先在未遂犯的时候呢，反而是倒过来的，你要先检验行为的主管上面是不是处于故意的行为，那确定是故意的行为之后，再继续讨论到底是有没有着手。对，所以既遂犯跟未遂犯的情形是不一样的，这以后我们再说。那我们现在今天讲的是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那在进入到客观构成要件的部分之前呢，稍微讲一下那个一些基本的原则。但是只是讲一下，可能没有写在上面，不过应该是对大家也是一个基本的东西。就是说，客观构成要件这个部分呢，构成要件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你看这个图就知道，一个是客观构成要件，一个是主观构成要件。客观构成要件里面，其实还有很多很多的东西，我们把组成客观构成要件的要素，把它叫做客观构成要件要素。你可以用数学上面的那个几何来想。那客观构成要件要素里面包括什么东西呢？行为、行为主体、行为客体，就是你在书上常看到的那些东西。行为、行为主体、行为客体、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但是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这两个构成要件要素，只有在结果犯的时候，你才需要去讨论它。为什么？因为如果那个构成要件行为不以发生结果为必要的话，那你去讨论因跟果，那个果就不见了，你讨论什么因果关系啊？对啊，所以基本上因果关系客观规则只有在结果犯的时候才会去审查，但是行为主体、行为客体，这个是不管是什么犯罪人都会有的问题。对他的行为，有时候有一些犯罪类型会加一些东西进来，像是行为时会必须要求要处在某种特殊的情况当中，这叫做行为时的特殊情状。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73条的什么义愤杀人罪，义愤杀人罪，他要处于什么义愤的情况底下去杀人才可以成立义愤杀人罪，所以那个义愤那个东西那个要素就变成一种行为时的一种特殊的情状，它也是一种客观构成的要素。对，那当然也是行为主观上面必须要认识的。好，那讲了这些基本东西呢，我们就可以来到讲第19页。如果基本上19页这个东西就是一种总则跟刑法分则一个交界地带啊，就是说呢，你如果去把刑法分则的那些罪名呢，全部拿出来检验一下呢，你都可以依照19页以下的这些分类标准，帮他去做一个适当的分类。那最简单的分类呢，就是把依照我必须要先强调一点，以下的这些分类，它都是依照不同的分类标准来的分类，所以你呢，这几种标准之间没有所谓的必然关系，也就是说，它是抽象危险犯。它依据还是具体危险犯，它依据是什么？具体个案当中对于法益人危险性的要求程度的不一样，它是从这个角度来分类的。那抽象危险犯，它是故意犯还是过失犯呢？还是什么东西呢？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故意犯跟过失犯，它是依照行为主观上面的心理状态做的分类，所以呢，两个这些分类彼此之间呢，它是有可能会重叠的。你不需要说哦，抽象危险犯就一定是行为犯，因为大家都这么说。你不需要这样想，因为它是不同的分类标准。你要说它是行为犯 ，OK 啊，没有错，是大部分都是行为犯。但是不是说所有的抽象危险犯都是行为犯，不是这样子的。这些分类只是在帮助你有一些理解啦。那有时候在刑法的时候也很好用，因为它涉及到法益的问题。那法益问题大家就是会确定说到底是可以被处罚。所以呢，这个时候我们再说。我们先来看一下最基本的，除了故意犯跟过失犯是依照他的行为人心理上面的主观的状态的差异来分类的时候，有一些犯罪构成要件呢，它是以说呢，到底除了行为人做完这个构成要件行为之后，还有没有必须要在这个行为之外再要求一个结果的出现？依照这样的标准来分的话，可以分为行为犯跟结果犯这种类型。行为犯是什么意思？行为犯的意思是说，当你行为人完成构成要件所描述的那个行为之后呢，你就已经既遂了。那结果犯是什么？你单纯的行为人做完那个构成要件行为还不够，你还要必须要有一个附加一个结果出现，法益侵害结果或是危险的结果出现，这时候才会构成犯罪既遂，否则就只有未遂而已。对，这是行为犯跟结果犯上面的差别。也有再重复一次，以构成要件是不是要求在构成的行为之外要有一个附加的结果发生来作为既遂与否的标准，可以分为行为犯跟结果犯这样的这种犯罪类型。那就是想啊，最典型的结果犯是什么？最简单的是271条杀人罪嘛，对不对？虽然看起来构成要件只有说杀人者，但是我们目前对于杀人者的解读都是说必须要有一个死亡人死亡的结果发生才会构成杀人既遂罪。这个时候如果说那个死亡结果没有发生， 或者是死亡结果虽然发生了，但是呢跟你之前所做出来的那个行为之间欠缺所谓的因果关系跟客观规则，这个时候呢你会变成鬼祟。对，因为那个结果虽然客观看起来是发生，但是呢没有办法规则给前面的那个行为的行为，那等于没发生一样，所以还是未遂。所以呢结果犯的最典型的例子就是270条杀人罪，或者例如说像财产犯罪，财产犯罪保护法意思是什么？基本上都是他人的财产嘛，所以一定要有一个财产法益被侵害的结果出现。那例如像窃盗罪，就是他人动产丧失持有支配关系，因为被你移转了持有支配关系，所以他人动产丧失的持有支配关系就是他这边所说出来的这样的法益侵害结果。对，所以窃盗罪也是一种结果犯。那行为犯呢，什么样的情什么样的犯罪类型是那种行为做完之后嘛就既遂，构成的行为完成之后就既遂了。伪证罪啊，伪证罪是什么？你在拒绝之后呢当场说谎，当你说谎的那个说完谎之后呢马上就构成既遂，不管你的说谎的伪证的那种内容陈述 不实的陈述内容有没有真的导致法官去下到错误的裁判，这个不是重点，重点是你不可以去做这样伪证的行为，而你做了那就是处罚你。所以伪证罪在这样的行为犯跟结果犯的分类上面它也是属于行为犯，不需要法官是真的因为你的伪证的一种不实的陈述然后真的导致出他产生误判这样的结果，不需要，只要是行为人做完伪证说完伪证的话，做完伪证的行为，他就已经可以构成伪证罪的既遂犯。那这个是伪证罪是典型的行为犯。那像讲义上面这边有说的肇事逃逸罪，没有醉态驾驶罪，醉态驾驶罪，当你处于不能安全驾驶的状态当中，然后你去驾驶动力交通工具，这时候不管你有没有产生致人死伤结果，或是有没有造成公共危险，这时候呢都会论既遂罪，这是所谓的行为犯。OK， 所以行为犯的结果犯再重复一次，它基本上是要以行为构成要行为完成之后，是不是要有一个附加的结果出现才能够论既遂去区分行为犯跟结果犯？可是这是太简单啦、啊，这没有什么好考试，没有好考的地方啊。重点是在于加重结果犯，为什么？因为加重结果犯，它实务上面的案子很多，而且呢，考试上面的，因为它构成要件是比较复杂的，所以呢，这边把它特别拿出来讲。那什么叫做加重结果犯呢？它是有法条上面的定义的，所以我们就必须要先从法条上面来处罚。刑法第17条说呢，因为你犯罪呢，然后导致你发生了一定的结果，那如果说在这种行为导致一定结果之后呢，那对于这样的现象呢，有加重其刑的规处罚规定之后，如果说行为人不能够预见这样的加重结果发生，那个其它只是代名词，它是在带的是那个加重结果的意思。如果行为人不能够预见到加重结果的发生的话呢，那不适用之，不适用之那个之指的是那个加重其刑的规定。所以说，大家从这句话可以想象哦，行为人因为做了一个什么事情，然后呢，结果。导致了发生了一定的结果，那个结果呢是因为有这个结果出现会导致你被加重其刑，最明显就是所谓的伤害致重伤或伤害致人于死罪277条第二项那个伤害致重伤或致死罪，那个伤害致重伤或致死罪它就是因为犯了故意伤害罪导致你发生了一定的结果，什么样的加重结果呢？致重伤或重伤或死亡了，这被害人是重伤或死亡这样的加重结果，而有加重其刑规定，这加重其刑规定是在哪里啊？277条第二项。那它有要件的，如果说行为人不能够预见到这样的加重结果，就是说你这样的伤害行为竟然会产生这么大的一个重伤或死亡结果，如果行为人不能够预见的话，就不能够用270条第二项加重伤害致重伤罪来处罚他。基本上你把这个例子套进去，应该就可以理解到17条在说什么。那所谓的那个因为犯罪然后产生一定的加重结果，依照通说的看法呢，加重结果犯是一种很特殊的犯罪类型。如果有人问你说，故意犯跟过失犯有没有可能同时存在，你就是觉得很奇怪的问题。一个人行为主观上面的心态，要么是故意，要么是过失，怎么会又是故意又是过失？基本上呢，同时是故意或过失，你们学刑法学那么久了，有可能是什么样的情况？打击错误是吗？打击错误不是说？啊，如果打击错误的话呢，针对于那个你想要杀的那个人要成立什么，但是没中，那是要成立什么？杀人未遂嘛，对不对？针对你不想杀，但是很遂被你击中的那个人呢，要成立过失致人于死，那这是同一个行为吧？你就一个开枪行为啊，就每次中要你想要射的人，结果射死另外无辜的人，一行为触犯了什么杀人未遂罪跟过失致人于死罪相应竞合，那不是最简单的那个一个行为吗？同时就是故意跟过失，但是这个是因为什么理由？它会是这样的情况？它是因为你的客体上面有两个人，对不对？所以你客体有两个目标，客体是故意啊，然后或是客体是未不想被你打中的那个部分，那个客体是 过世，所以你针对不同课题当然有可能呼应过世，这是不一样，这是 OK 的。但是假如那种结果犯，它很特殊的地方就在说你是同一个行为，但是你这样同一个行为同时会具有故意跟过失的性质在里面，所以我们在学校当中很多人会把它称之为所谓的这样子，它是故意跟过失的一种特殊结合。对，所以呢在学加重结果犯的时候呢，你要去想要分析它的结构。我们要加重结果犯的结构就是长得这个样子。对，我们举刚才那个伤害事实最好了。假设说呢，甲呢这时候呢，要做事情好了，基于伤害给故意呢，然后往他的那个手呢打了下去，结果呢这个时候呢，这个被害人很衰，他患有所谓的骨质疏松症，所以这打下去之后呢，他的手就骨折掉了。一直就整个断掉，假设这样子好了，虽然这样我不知道能不能会发生，反正就是他那只手完全都没有办法在就是在使用情况底下。那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们加重结果犯或是说跟其他跟加重结果犯相类似的那种案例都是长什么样子，行为一定是先出于故意做了一个什么样的行为，然后产生出来一种加重结果。我先讲通俗，行为出于一种故意的基本行为，所以基本行为基本上在通俗说法下这边是故意。那你在做前面这样的基本的故意行为之后呢，原本啊只会出现一个故意基本行为的那个结果嘛，对不对？但是这时候出现的结果却不是那个故意基本行为的结果，而是比故意基本行为的结果更糟糕的结果，叫做那个，也就是说他可能有预见，但是他没有想到会发生这么严重的后果，那个部分就是所谓的加重结果。那现在问题来的是说呢，如果你打他一巴掌，或者你把他打他手就把他手打断，或者说打一巴掌竟然他会死掉，那我可不可以把前面的那个基本的故意行为跟后面的加重结果加起来连在一起，然后论定一个加重处罚的加重结果犯？这个加重结果犯的问题点通通都从这边跑出来的，其他争议都从这边跑出来的。像我们回到刚才那个伤害致人于死案子来假设，一定是我们先讲回到定义来会比较简单一点。回到定义来，你先做一个故意的基本行为，好，我打他一巴掌，这是故意伤害吧？这没有问题，只要那个巴掌肿起来了，那故意伤害罪没有问题，而且是有可能是既遂的。结果没有想到呢，他就这样死掉了，产生出来的是故意伤害结果吗？是比故意伤害结果更严重的一种死亡结果。那现在问题来了，你在故意伤害既遂罪之后呢，你可不可以再论他一个？例如说，本来如果没有加重结果犯的话，你自己去想，如果没有277条第二项的规定的时候，你打人家一巴掌就把你出于伤害故意，我们先确定的前提，你出于伤害故意打人家一巴掌就把人打死了，这个时候你对于死亡结果你有故意吗？假设是没有故意的情况底下是没有故意的，那这时候你要怎么处罚？如果没有277条第二项，大家去想，你会成立什么罪？前半段是什么？故意伤害既遂罪嘛，这没有问题嘛。后半段是什么？叫做过失致人于死，不是吗？然后呢，是同一个行为吧？你就打他一巴掌嘛，你有没有其他行为？所以是什么？想象竞合，不是吗？故意伤害的故意伤害既遂罪是法定刑是多少啊？大家手边要看一下，稍微看一下，对，稍微看一下。哪些罪有加重结果犯，哪些罪没有加重结果犯，你要知道；还有哪些罪有处罚未遂犯，哪些罪没有处罚未遂犯，你也要知道。上次那个不是有一题，就是考了一个什么用气包弹去放火，然后就烧掉了。然后有一个选项是说本案成立未遂罪， 但事实上那个罪名没有出马未遂罪，那答案就直接被你删掉了。啊，你不知道那个罪有没有出马未遂罪的人，只在那边胡言老半天，到底这个罪有没有出马未遂罪？所以有时候在第一次的时候，反而说你那个法条其实很熟，对。那有加重结果犯的情况下，你也要特别的回去整理一下。我之所以没有整理，想说让大家自己去整理，因为你自己整理才知道你有那个印象，对。所以如果说你回去之后已经有空，就回去把它看一下现行行为，没有几条啦，有哪些条文是有加重结果犯的？如果说有加重结果犯，然后呢，你没有选到那个选项，你选择把它拆开了。例如说，它明明就是伤害致人于死罪的加重结果犯，对不对？你把它选，然后有一个选项是伤害致人于死罪277条第二项的加重结果犯，然后有一个选项的描述是277条的第一项伤害既遂罪跟276条的过失致人于死罪的想象竞合，那你要选哪一个？有加重结果犯就要优先适用加重结果犯，这个是实务上面的认定，所以你不可以，即便说那个例子本来是没有加重结果犯，也是这样处理没有错，但是选加重结果犯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你还是要选加重结果犯的例子。可前提是什么？你知道那个罪有处罚加重结果犯，如果他故意挖个陷阱给你跳，那罪根本没有处罚加重结果犯，结果你还写了，例如说放火，173放火，然后把人烧死了。有一个选项告诉你说，这个时候呢，应该要成立放火致人于死罪的加重结果犯。然后你就会想，173有放火有致人于死罪的加重结果犯吗？就会去想，看起来好像有，因为放火是一个典型的致人于死的行为，加重结果犯不是这样来的吗？所以就选了，结果后来发现说173根本就没有放火致人于死罪的加重结果犯这样的规定。对，那就只能说怎么办？你放火烧人家房子，就把人家烧死，不小心把人家烧死了，那就去干嘛？想象竞合嘛，对啊，就想象竞合就把它解决了。所以这边提醒大家一个观念。加重结果犯在它不存在的时候呢，基本上对于这种案例事实，基本行为故意却产生出来一个它原本没有可以预见，但是没有想到会发生的这样的加重结果的时候，原本没有加重结果犯的情况下，就是适用55条的想象竞合来处理这种案例类型。对，可是如果有加重结果犯的时候，你就要优先适用加重结果犯的规定。所以啊，就从那边衍生出来了好多好多好多的批评跟要件。对，大家先有这个观念，先把它建立起来。嗯，然后我再去分析说，那加重结果犯是要怎么样才可以适用？嗯，我刚才为什么要请大家看一下277条第一项的法定刑？277条，然后你再去比较说277条第二项的法定刑。我们刚才的结论是什么？你打人家一巴掌，出于故意伤害打人家一巴掌的行为，然后就产生了他人死亡的结果。这个时候如果没有伤害致人于死罪的加重结果犯的时候，原本是应该论以277第一项跟276的想象竞合。想象竞合是两个罪都会成立，我要澄清一个概念，想象竞合是两个罪都会成立，它是一行为触犯数罪名，所以想象竞合一定是两个罪都会成立，只是在法律效果上面呢怎么样从重处断，所以在判决组文里面它一样也是写行为人他成立的两个罪，而不是只有单纯成立一个罪，他是成立两个罪数罪，只是说他刑度上面会从最重的那个来处罚而已，在最重的那个量情况来处罚。所以如果是277第一项跟276想象竞合从重处断，从谁啊？他还是两个都构成哦，只是说刑度上面会从谁，哪个比较重啊？277第一项跟276只有两年以下有期徒刑，所以显然是谁比较重？277第一项比较重，所以会论277的那个刑。可是你看哦，现在立法者说不对，这种行为应该设定一个加重结果犯处罚他的恶性，然后跳到277第二项，277第二项的刑度是多少？他们是7年以上嘛，对不对？对啊，吓死人，7年以上，本来是你把277第一项跟276想尽了，也才多少而已，户外就跑到7年以上有期徒刑，你不会觉得这太离谱？所以黄金老师就说，加重结果犯都是违宪的。为什么？原本就是想象竞合，不是吗？你没有277第二项，原本就是想象竞合啊。想象竞合的结果是277第一项的法定刑上面去从重，是从277第一项的刑度嘛，对不对？可是现在因为你有一个277第二项加重结果犯之后，你反而变成7年以上，这中间也差太多了吧？你把277第一项跟276好，假如这是数罪并罚好了，也不会有7年以上吧？竟然比7年以上还要多，还要超越了，那这是什么立法？这显然就是违宪的啊！对，所以他主张加重结果犯都是违宪的。可是这样论点只是立法论上面的论点啊？为什么？啊，法条就有277第二项，你要怎么办？所以他之后会主张，他会退让一下，他会限缩，这是待会我再说。反正现在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就是说加重结果犯这个东西呢，它就是有一个基本的故意行为跟一个过失的加重结果。那问题是说呢？当如果有处罚加重结果犯的规定的时候，立法者就可以把这种故意的基本行为跟过失的加重结果这种 结构本身把它结合起来，然后对你的加重结构换成规定。那加重结构换就如同大家刚才看到270条第二项所看到的，都会大幅提升它的法定刑度，相较于原本用强制金额来处罚的案例类型。对，那你说为什么地法者可以把刑度上面提那么高？它的正当性在哪里呢？大黄丁老师刚才讲过，他认为没有正当性，违反平等原则。对，那学术上呢认为的正当性是说，你不知道说你做这样的伤害行为，依照我们的经验法则，很有可能会产生这样的死亡或者是重伤结果吗？然后你既然基于你既然有这样，这大家都知道事情，显现出你这种行为是特别的容易导致加重结果一种风险行为，所以你要加重处罚。目前对于通说对于那个加重结果犯的正当性是提出这样的辩解，当然黄金老师我说这当是什么程度辩解，你把两个加起来也不会这么重。对，所以呢，你要知道说哦，原来加重结果犯要这么样的加重处罚，跟基本行为要提高这么多来处罚，原因就是因为基本行为本身通常这边是特别特别要注意的关键字，基本行为本身通常都带有造成加重结果的特殊危险，通常都带有造成加重结果的特殊危险，也就是说呢，你朝人家那个脸部上面打人，就能产生他的死亡结果，或者说呢，你朝人家用那个。大家应该没有人拿过枪嘛，对不对？你用那个枪啊，以前德国人有出了一个例子，很好笑。他说你用枪的那个枪托，就是 你拿那个枪的位置的那个底部去敲击人家的头，就这个时候呢，他不是被敲死的，他是因为过程敲头的过程中枪支走火，然后被射死的。请问大家这个要怎么处理啊？这种案子？假设说这案子还是有争议的，假设说我们肯定说哦，这是有可能会成立假伤害罪的加重结果犯，那我们就会认为说，依照刚才通说对于那加重结果犯的正当性的看法，就是说，你拿那个有可能会枪支走火的枪，虽然你不是直接开枪射击他，你是用敲的，但是呢，有很高的危险性，它会导致于他人死亡结果发生啊。那很高的危险性在哪里？就是因为他有可能会枪支走火，所以呢，你用这种典型，依照经验法则上面的观察来看。你的这种基本故意的基本行为呢，都有可能会造成很高的机会造成加重结果，那你就应该要加重处罚。基本上通说的理由就是这个样子。对，那这个理由会影响到后面待会我们要检验的那个相当性关系跟它的特殊的风险关系。对，好，那讲了这么多啊，在考试的实际上面，接下来就很重要，就是在20页的括号1-3，加重结果犯的成立要件。加重结果犯的成立要件，这边大家打3颗星，基本上就是把这个部分把好好把它学好就可以了。第一个呢，我刚才讲过了，通说所承认的加重结果犯，就是你一定是先做了一个基本的行为，前阶段行为就是出于故意的，然后是一个基本行为，但是这个基本行为却产生了行为人没有料想得到，但是有可能预见到的加重结果产生，是长这个结构，对。那第一个当然是说你要用加重结果犯，当然就是1到17条刚才所说的法条上面要有对于加重结果犯设有处罚的规定，所以这个部分请大家回去自己把它查出来，到底哪些刑法上有哪些东西，刑法分则里面有哪些罪是有针对加重结果犯设加重结果犯是有处罚规定的，把它整理一下。对，这是法律上面前提是要有加重结果犯的处罚规定，如果没有，那怎么处理？刚才讲过了，如果没有。基本行为产生的故意的这样的结果，就用想象竞合来处理它。对，这是要特别注意到的地方。所以第一个要件就是法律要对这样的结果犯要处罚的规定。第二个，基本行为必须要是故意，出于故意而为的行为。所以你一定是先做了一个故意的行为。那现在有问题啦，如果说前面的故意是未遂，就产生出来一个加重结果。例如说呢，出什么状况？例如说呢，行为人基于伤害的故意啊，我们现在指的是伤害故意，然后拿球棒呢追着那个被害人跑，就这时候呢，被害人因为非常紧张，就跑，就跑到十字路口嘛，然后十字路口，就这时候呢，就穿越马路就被车给撞死。假设是这个样子好了，请问大家，这个他伤害行为是既遂还是未遂啊？未遂，可是有没有发生加重结果？有，那这个时候有没有可能会加重结果犯？你们觉得？那你就要去想，遇到这种问题，其实大家不用死背，你只要去想它的原理是什么。加重结果犯为什么要加重处罚？哦，因为基本行为有很高的风险，会产生这样的加重结果。那前面的基本行为，只要你做了那个行为之后，是不是就有产生风险、高风险的可能性？对啊， 那管你是不是既遂还是未遂，反正只要你行为都做完之后，就有产生加重结果的可能性。那这时候还是有可能会适用到加重结果犯。对，所以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你不要想说、哦、这就是另外一个要背起来的，不需要。你还是要为什么要前面先把它的法律基础讲完？那是因为它会影响到后面的东西，你要这样一起来学才不会忘记。好，所以一定是基本的故意行为。那故意行为是未遂还是既遂，这个不管它，因为即便是未遂行为，都还是有可能有很高的危险性会产生出这样的加重结果。OK， 那第三个呢，就是说呢，你要有发生加重结果的情况发生。如果说你没有加重结果的情况发生，你论什么加重结果犯呢、啊？对，所以如果是一定是要比基本行为的那个结果，故意基本行为的结果，还要额外再多出一个加重的结果发生才可以。所以如果你前面是伤害，不能够只出现伤害的结果，一定要出现比伤害更严重的重伤或是死亡的结果，才可以论加重结果犯。嗯，那第四个要件呢，这边呢就是比较困难的，就是说也是争议最大的，就是说基本行为跟加重结果之间要具备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或是所谓的直接关联性。前半段相当因果关系是实务上面的见解啦，那后半段是学界上面通说见解，所以大家可以做个区分。就这个要件来看的话，学说跟实务上面是有采取两种不同的看法。也就是说，我黑板上画那个问号的那个部分有没有？问号的部分，你要有，你现在有一个基本行为 ，OK， 故意基本行为，你也有一个加重结果了。可是这样还不够，你必须要在中间有某种程度上的关联性把它连起来，才可以论以加重结果犯。那那个关联性到底是什么标准可以把它连起来呢？就是争议问题所在啊。最高法院告诉我们说要有所谓的相当因果关系。所以呢，如果说呢你的故意的基本行为跟那个加重的出现出来的那个加重结果之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的时候，这个时候呢基本上不能够成立加重结果犯，不能够成立加重。那你说不能够成立加重结果犯，那怎么处理啊？一样嘛，回到刚才的相当因果去处理它，对，就是基本行为既遂或未遂，然后跟一个加重过失的加重结果两个来相相竞合，对。可是如果说有相当因果关系的话，中间那条线就可以连起来，那连起来之后呢，你就可以论以加重结果犯。那实务告诉我们说，中间那个连起来的那个标准就是相当因果关系啊。那相当因果关系大家应该有印象吧？实务对于相当因果关系的是什么判例？我很少会要求我学生背什么东西。对，可是有的时候呢，尤其是背字号，背字号这东西在国考上面，我自认为是没有什么脑容量的人啊，所以呢，我不会花那时间去把每一个科目的字号、判决的字号都背起来。可是有一些重要的判例或是判决的字号，你是一定要记下来的。像这里，实务对相当因果关系的认定是哪个判例啊？最高法院的76台上192嘛，对不对？76年台上之第192号判例，76台上192。他说呢，要依照客观事后的审查，综合行为当时所有的情况去做一个客观事后的审查。如果有这样的行为呢，通常会发生这种结果。那没有这种行为的话，就不会发生这种结果，那就有相当因果关系。也就是说，实务的相当因果关系是一种所谓的几率概然率的问题。对，只要你不是那一种很偶然的事件，比如说大家都没有办法想到的事件，基本上你就可以肯定有相当因果关系。它是排除一种偶然性的一种法则，相当因果关系。有几种情况，我看一下下面有一些判例。我想说的就是，大家是考试嘛，就是用判例当做例子，不要再拿书本上面奇奇怪怪的例子，用判例会比较实际一点。现在争议问题是说，如果说这个加重结果是被害人自己的行为所造成的，或是第三人忽然跑进来所造成的，这个时候我们可不可以肯定说他的基本行为跟加重结果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呢？这样讲抽象啊，大家看往下看例题一、例题二跟例题三。第一个看例题一，被害人受伤之后呢，就自己去服药，就服药之后呢，就自己死掉了，你不需要服毒啦。有时候呢，例如说他自己去喝什么去庙，他受伤啦、啊，只是受伤，然后那个受伤原本不足以致死，假设情况是这个样子，受伤原本不足以致死，结果他去庙里面拜拜，求符咒，喝药水，就喝药水之后就死掉了。结果事后鉴定发生说他原本不应该不会死啊，就是因为自己服药而死的，完全是因为自己喝符水而死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就会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为什么？原本如果你把他伤害成这个样子，你在医学上面鉴定是不会死的。通常是不会死的，可是呢，为什么最后产生出来的死亡结果？因为你去喝药嘛，所以呢，有这前面这样的行为本身呢，并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发生，通常不足以导致这样的结果发生。依照那个判例的见解，你要综合经验法则去综合当时的状况去判断。你把，例如说，你只打他一巴掌，叫他回家自己服药，就脸不溃烂而死，假设这种情况好了。 打架一巴掌哪会死啊？正常人的话是不会死的，对不对？就让他自己去乱服药，然后导致他的皮肤溃烂，然后变成败血症死掉。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那好，依照相当于玩具食物对相当于玩具的诠释，他就会说，有这样的行为，打人家巴掌的行为呢，通常呢并不足以导致死亡结果的发生，所以就没有相当于的关系。对，所以这个案子最明显的就是绝对不会有相当于的关系的例子。对，这是因为被害人自己本身的介入行为，他自己去服毒或是乱擦药。可是呢，下面的例子就比较困难一点点。被害人他是因为受伤之后呢，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工作不良，然后工作呢，不是没有办法工作，然后呢，因为没有工作就没有钱，没有钱就没有办法吃一些比较营养的东西，然后吃乱七八糟吃，然后营养不良，就最后因为营养不良的关系，所以伤口溃烂而死。那这个部分是介入了什么？他介入了被害人营养不良这个因素，对不对？这个因素是他在行为时候不存在的吧？对啊，他只是打把他打受伤，那只是说他后来因为被害人自己营养不良的关系，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他受伤之后，例如说残废好了，没有办法工作，可是呢，因为没有办法工作关系，又导致营养不良，那这个时候到底有没有加重结果可能适用？那你就要去想，哦，前面行为人把他打伤的行为跟后来因为营养不良伤口溃烂而死之间有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啊？你们觉得，其实判断这种题目啊，你自己心里面大家都有一个定数啦。对，每个人在考试的时候就说，这个有，这个没有。可是之所以会列出来当做例子，就表示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有争议的例子。这个例子跟前面的例子差别在哪里啊？你们觉得，跟前面的例子的差别在于说，后来的那个他之所以会伤口溃烂而死，是因为营养不良。为什么会营养不良？是因为他没有办法去工作。为什么没有办法去工作？是因为你把它打成那个样子，所以中间全部都是可以串起来的，你有没有发现？对，中间可能，可是前面的例子是什么？被害人把他打一巴掌，然后假设，结果他自己去乱擦药，是没有错啦。他之所以会去擦药，也是因为你打一巴掌给他造成的。但是你们觉得在这种例子当中，被害人应该要负的责任是比较大的吧？他自己去乱擦药，所以你会发现说，哦，原来那个虽然都有条件因果关系，你会发现。不管一二三都有条件，假设用英文这些概念来看，都有条件，也就是说，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它就不会这样子，就是不会产生这样的结果啊。所以都有条件因果关系，但是这里审查的不是条件因果关系，这边审查的是相当因果关系。所以相当因果关系的话，他就会说，哦，那要比条件因果关系更严格的哦。那实务其实他对于这个部分他没有提出什么见解，他只有告诉我们说，啊，在这个案子是这样处理，在那个案子也是这样处理，可是。当你看到这些案例的一种见解的时候，你心里面多多少少都会有一种倾斜倾向。意思不叫倾斜倾向，就是说，哦，你看吧，例题一，绝大多数的人，我们现在来做个民意调查好了。例题一，你们会认为说这有相当因果关系吗？通常不会吧？对啊，这是大多数人的共识。我不排除说有人会觉得有，但是法律不可能强求说每个人答案都一样没有错，但是觉得我们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个法律没有办法维持下去。如果什么要尊重你的答案，所以我们只会取多数。那例题二呢，你就会开始有点犹豫，因为好像不是那么明显。对啊你，因为我就可以想象说有人会这么说，他之所以伤口不良扩散而死，就是因为你把它打成这样，没有办法去工作啊。对，所以你以前应该这么说好了，中立一点的说法是，被害人让他受伤的这样一个行为，他的那个作用力还是会持续到后来发生。对，你把他打受伤，导致他没有办法工作嘛，所以具有相当的关系。对，这边讲持续作用这样的概念呢，不是条件因果关系那个概念，因为关系很空很宽松的嘛，大家都知道，妈妈的杀人的母亲的杀手的把人家杀死的那个被告的杀人母亲，也可以跟最后被害人死亡之后之间有因果关系，因为你没有把剩下的不会去杀人，这很荒谬的结论没有错啦，对啊，可是这个当然不会有人这么说啦，对啊，可是。在这个例题二里面，我们要求的不是这么宽松的条件关系就可以了，你要去考虑到说，那个，当然我偷偷跟你们讲啦，反正考试的时候呢，像解答这种题目，你只要把那个关键字写出来，基本上你的那个结论上面，因为是很有争议的题目，结论上面你才哪一说，其实没有什么定论啦，就是希望你自己赶快祈祷说大家都跟我一样，因为你自己都会有一种感觉，会认为说，我觉得这个例子里面，他的作用力还蛮强的，不是单独是被害人自己的原因所造成的。当你认为说被害人的那个原因介入的原因越那个作用力呢越稀薄的时候，你就越会肯定他们之间有相当因果关系。对，所以像例题一，大家为什么都会觉得说没有相当因果关系？因为是被害人自己太白痴啊，不是因为被害人白痴就否定说行为人责任啊，我是说他 被害人介入的原因力实在太重了，重到说足以切以前讲英文中断的人就会这么说，就是切断掉前面的作用力，然后单独导致结果的发生。你可以稍微用这种概念去把它套进去去想一下。那例题二呢，好像不是，好像没有那么严，被害人好像不是那么具主导性的地位，可以这么说。对，当然你考试的时候不能说被害人不是具主导性的地位，这不是学术上面提出来的标准。对啊，学术上面标准是说他的伤害行为还是持续重大结果加重结果发生，所以具有相当因果关系。对，那你看那些实物判例，其实他也不会告诉你什么理由，他觉得爽他爽，他觉得有他就有，他觉得没有他就没有，真的。所以这是为什么我没有把实物的那个全文列出来，因为他真的说啊，男未无相当因果关系。他最喜欢这样讲，用那种双重否定用语。可是为什么会有这样呢？没有因果关系呢？他背后就不会再说了，因为他自己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也是凭感觉，知道吗？所以大家以后去当法官、检察官，大家要小心一点，就是你能够不凭感觉，就不要凭感觉，对对，不然的话会很危险。对，昨天我就开庭，上面三个人坐的哦，都非常年轻的女法官，大概只有20几岁而已。对，检察官呢，怎么在打哈欠？也是一个女生，所以整个法庭都是女生。现在的法庭都是女生，所以男同学要更加加油一点，不然都会被超过过去，知道吗？女同学真的非常认真啊，在我身边同学都是女生，啊，不是，因为我比较喜欢念书，所以说呢，大家就是大家。所以男生嘛，就大学的时候就是戏棒啊，然后去玩那个电线上游戏啊，对啊，大家都是这过来人都知道，对，然后最后几年在发奋图强的念书，可是男生发奋图强念书的那个爆发力是很可怕的，对，只是说通常如果你在学校早点念书的话，你就越多机会会考上，对，我们现在遇到越来越多学弟妹也都是应届就考上了。对，然后越来越多人，对，那没有，那原因跟补习没关系，我是不知道了。对啊，因为跟学校老师有关系，我也不晓得。对，不过我知道说他们真的是还蛮认真的，所以有时候呢，就是反正就是我上次也讲过了嘛，就是心存善念嘛，然后认真念书，这样就好了。对，好，扯远了。然后例题三呢，他是说被害为躲避追杀，然后逃在悬崖旁边，最后因为失血过多，然后没有办法支撑自己身体的重量，然后就休克坠下来山崖。嗯。这个案子呢，他就说呢，虽然介入被害人自己跑到那个悬崖旁边，那个人是追杀他嘛，对不对？然后追杀他到悬崖啊，然后结果他因为失血过多休克死亡。你有没有发现这个案子，你会肯定他有相当一个关系？为什么？一定有个标准在那边，只是你自己没有发现到。当被行为人追，不是黄兵的追，然后就追，然后追到马路口，他被车撞死，或者追到山崖，然后因为不知道地，然后就死了。通常这种案子我们肯定他，因为他有时空上面的紧密关系，有没有发现？学术上面从来没有人这么讲，但是你自己隐约有感觉，当那个行为人的行为的作用力跟被害人的死亡结果之间那个紧密关系越密切的时候，我们越会肯定说他有相当因果关系。对，只是学术上面就不会这么说了，只是你可以稍微朝这个方向去判断。对，你可以稍微朝这个方向，我试着帮大家提出一个让你在考试上面比较容易判断的标准，但是我必须说这不是学者提出来的见解，只是说你可以稍微去做这样的归纳。对，好，那相当因果关系呢，它的坏处就是好像没有什么理由，然后结论就嘣就出来了，说没有有相当因果关系，或是没有相当因果关系。但是呢，我要提醒大家啦，就是说像讲义121页上面有讲的啦，你要注意到的这种案例类型是什么？第一个，有可能是因为加害人以外的行为介入，然后导致加重结果发生，像这种情况，或是被害人自己介入，像这种情况的时候，你就要考虑到说有没有相当的关系。对，那就是排除一些比较反常的例子，像是说呢，你打他一巴掌，就他竟然会自己跑回家服药，这种很反常，一般人自己看也想得到啊。对，像这种就是很典型的相当因果关系。可是如果是因为你的杀人行为，或是伤害行为本身，或是故意重伤的基本故意伤害的基本行为本身，你的行为作用力一直去逼迫说那个被害人必须要采取某种危险的措施，比如说逃走或者逃到有很危险的地方，然后产生死亡的结果，那表示你的作用力。跟最后结果发生就具有相当重要性的力量，那就是可以肯定有相当一个关系。那我刚才讲过了，它的坏处是不够明确，但是好处是大家反正也不用负什么结论，你觉得有就有，没有就没有。实务也是这样操作的。那学术上面是怎么样来操作这样的问题呢？是在同一个意识底下，只是说学术不是，因为大家也知道说现在同说不是采取说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那日派老师有可能还是采取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可是我必须说。 日派老师的相对因果关系理论跟我们的实物的相对因果关系理论跟现代的日本的相对因果关系理论的发展呢，大概落后了二三十年。意思是说我们在学科上面学到，大家看教科的书啊，或者是说因为最近留德老师比较多，所以你们就认为说相对因果关系理论好像学科上面好像认为说它不是一个很有用的东西，对，然后不是一个通说这样，对，但是事实上呢，在日本呢，他们反而相对因果关系理论是通说，而且他们的客观唯识理论根本就没有人要理他，对，那我们刚好比较看起来比较有这种颠倒过来的感觉。那学术上面对于那个问号，黑板上的问号那个连接，它的标准是所谓的直接关联性，直接关联性，这是采取德国通说的见解，或者是所谓的客观唯识，就直接把它。等于是客观规则啊，就是说基本行为、故意基本行为跟过失的加重结果之间要有客观上面可以规则的关系，要具备有客观可规则性才可以成立加重结果犯。对，那目前呢，因为这部分的国内的介绍文献呢相对来讲比较少，相对来讲比较少，但是大家介绍比较多的就是蔡慧芳老师吧，对啊，他讲的多，还有写一篇比较长篇的文章，然后黄慧婷老师也有一些文章，但是目前可以看得到的学术上面的文章来看的话呢，都是支持这样所谓的直接关联性这样的标准。可是你说什么叫做直接关联性，这样很抽象啊，没有错，即便是在德国的学术上面到现在为止，他对于什么样的情况下是有直接关联性的，也是乱七八糟吵的成一团，对，所以这不是一个可以用的标准。那你说那怎么办啊？所以有人就主张应该要用客观规则理论来取代。那客观规则理论虽然我们还没有上到，但是它的基本架构是什么？大家有印象吗？行为呢必须要对于法益制造什么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对不对？然后这个风险呢也在那个具体的构成要件结果当中实现的。然后呢也然后实现构成要件结果也是在构成要件效力所保护的，构成要件效力的范围之内。那这样就比如结果在客观上面就可以规则给行为人的行为，对，这是客观规则的用语，就是这个样子。那我在这边要强调的是说呢，我这边不会直接说呢就把客观规则拿出来拿过来教了，等我们教完客观规则就知道怎么操作了。我这边要提醒大家的是，不管是实物的相当因果关系概念，还是这边学术上所说的直接关联性跟客观规则理论，他们都想要排除一种情况，就是一种偶发的事件。偶发事件绝对不可以成立加重结果犯，就是说结果的发生如果是一般人完全都没有办法想象得到的情况底下的话，例如什么？有被害人有特殊的疾病，那这个特殊疾病是你外观上面一般人没有办法认识到的，也就是说没有办法达到预见到可能性的，这个时候绝对不会有相当因果关系或是客观可规则性。没有相当因果关系是很明显嘛，对不对？那是实物上说客观上面有预见，可是如果是客观规则的话，他从哪里排除这种情况一般人没有办法料想到的情况是在哪里啊？风险实现里面有个什么，林三天老师说的是什么没有常态的关联性，或是所谓的重大的因果历程偏离，有没有？对，在那部分排除可风险实现的客观规则，这以后我们再说。反正第一个可以判断的标准是，如果是客观上面一般人都没有办法预见得到，说是客观上面所谓的客观性嘛，他们大家念起码念那么久，都有一大堆客观主观、客观主观、客观主观指的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客观有时候指的是一种外观上面可以看得到的一种事实，就是客观。可是他有的时候指的不是这个意思，他有的时候指的是一般人平均人的标准，一般人处于跟他相同情况底下都会这样，他有的时候指的客观是这个样子。那主观有时候指涉的是行为人行为人的这种状态，又是故意又过失，但是有时候主观指涉的是行为人本身的能力的问题，例如说他是小孩子，所以照他的能力，主观上面本来就没有办法预见到这样的结果发生。有时候主观讲的是这个东西，那我们这边讲的是客观上面没有办法预见到的结果，意思就是说一般人处于相同的情况底下都没有办法认知到说竟然会发生这样的结果，这就是没有客观上面的预见可能性。如果基本行为没有依照大家的看法没有办法预见到说会发生这样一个结果的话，那这个时候呢我们绝对不会有相当多关系，这是可以确定的。比如说呢我刚才讲过一个例子嘛，你刚才打人家一巴掌就发现他说他是血友病患者，或者说他去本身就是天生有怪怪的病，打人家一巴掌他就会死掉，我也不知道是什么病，可能是胖丁出的绝招，然后就是打人家就会死掉。你们都笑了，那意思是说你们有在看什么东西吗？对啊，我知道，像那神奇宝贝吧，对啊，还有口袋怪兽。对，我昨天早上月卷，然后看见也是一个杀人案， 那边杀人案，真恐怖，这是最大的疾病，他有点精神疾病。他杀人犯的那个，其实他正常的时候还蛮乖，对，他就写信给检察，写信给那个辩护律师，他就说，可不可以请你帮我买那个 GBA 知道吗 ？GBA 就是掌上型的电玩。对，就是任天堂，应该是任天堂出的吧？对，任天堂出，以前叫 Game Boy， 非常古老，以前叫 Game Boy， 然后后来要慢慢进化，就变成 GBA， 反正就是彩色的，然后可以上网这样子连线之类的这种电动玩具。然后说律师，你可以帮我买三台 GBA， 然后我看这块就觉得很奇怪，你干嘛要三台 GBA？ 对，然后说再买一些卡带，不是卡带，再买一些叫什么？好像反正就是那种软体啊，反正可以玩 GBA 的软体就对了。然后口袋怪兽要买十片啊，还是什么的。最后他是说那个在医学上面有种症状，叫做不知道什么精神分裂还是什么东西的，就是他有多重的人格。对，他有多重，他真的有，他去医院都跟医生这样讲，我心里面有个东西叫心魔。然后什么什么的，然后心魔就杀人之后心魔就会出来，对对对，然后我没有办法控制他，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天使，像天使长的，对对对对，然后就会有时候就出来，然后都很关心我啊这样子，对，可是我没有办法控制心魔，心魔会找到他这样子，然后说他可以跟好多人格对话这样子，对吧？真的是可以跟人，真的有这种人啊，我没有骗你们，真的有这种人，对，只是说这种人到底有没有责任能力呢？我们考试的时候当然不会遇到这种问题啊，但是你去实务上面工作，你就会遇到这种问题啊。你是法官，你觉得他有没有责任能力啊？你就那么敢断定说，你看啊，他杀人之后他很正常啊，他开庭的时候也都很正常啊，对啊。可是你怎么知道他杀人的时候真的是行也是正常的？这是有可能会有问题的。可是你是法官，你因为案子有案件压力，你不可能啊。为了这个一个精神障碍的东西，然后去把这案子拖很久嘛，然后不是把它解掉，这样子自己会有考绩压力，对啊，所以有时候呢，法官的那个人与人之间呢就会差很多，对，说明他真的是不正常的，也有可能说明他真的是正常的，然后你不知道，对，所以为什么很多法官都会持斋念佛，手上戴那个手佛珠啊什么的，对，那没办法，因为他自己知道说有可能会有误判的风险，这也是没有办法否认的，对。又题外话又出去了，反正就是说呢，如果说客观上面大家都没有办法预见到这样的加重结果出现的时候，这时候是绝对不会有相应关系的。对，这是一个第一个标准。那二十二页这边有一些作者的话啦，那你们大家回去的时候可以参考一下，但是不要把它写在考卷上面，因为这个是我自己作者的话。对，好，我们把第五个稍微讲完就赶快下课。第五个呢是说呢，对于加重结果要预见可能性，这一点呢是从十七条的文字上面导出来的。可是你大家回去看一下十七条，回去看一下十七条。十七条的文字是说呢，如果说行为人不能够预见其发生的话呢，就不适用，此意思就不能够成立加重结果。反正预见其发生那个其指的是我刚才讲过是加重结果嘛。啊，那这样看起来，意思是说行为人必须要怎么样？预见结果的发生呢，对不对？法条上面文字看起来是这样子，行为人必须要预见结果发生。可是我们的最高法院说不是这个样子，我们最高法院说，加重结果犯那个能不能够预见那个结果的发生，不是依照行为人主观上面的判断，而是依照客观的一般人的判断来判断说能不能够预见结果的发加重结果的发生。所以对于那个加重结果犯那个发生呢？那个加重结果呢，要有预见没有错，只是说那个预见的那个标准啊，实务跟通说呢，在这边产生落差。实务见解呢，下面都会认为说呢，那个十七条所说的那个必须要预见结果发生，指的是一般人能够预见就好的，一般人能够预见，而不是行为人主观上面能够预见。所以差别在哪里啊？你想一下，差别在哪里？一般人跟行为人，意思是什么？当一般人的能力跟行为人能力是一样的时候，你管你是行为人能够预见还是一般人能够预见，结果上面会有差别吗？不会有差别啊，这个争议就没有什么好吵的。可是我现在问题是来的，那个行为人如果是知识比较不足、经验法则比较不足，或是经验法则跟一般人异于常人，那他就有可能什么？依照他本身的能力，他就没有办法预见到结果发生，但是其他人有没有可能有预见？有可能，对。那你可以再倒过来啊，如果他是超级专业的人士，他知道世界上其他人都不知道的事情，这个时候呢，他能够预见到结果发生，但是一般人有办法预见吗？没有办法，这时候就会不一样，是吗？对，所以呢，在一般的情况底下，这里的预见可能性，你 在主观上面预见跟客观上面预见理论上面是会有差别的，差别在于说行为的能力有比较高或比较低的问题。对，有的人就是能力比较差，或者他知识比较浅薄，他没有办法预见到说哦这样竟然发生这样加重的结果，不知道他这样子也怎么会变这个结果呢，他就非常懊恼。这个时候你就要考虑一下，如果是采取所谓的一般人的标准的话，即便行为人不能够预见，他还是可以成立加重结果犯，因为大家都知道会发生这样的结果，只有你不知道，你没有办法知道，因为你没有能力知道，你还是要用加重结果犯来处罚你。这违反了什么原则啊？上礼拜不是讲过了吗？刑法只会处罚什么行为有能力避免的结果，是吗？那如果依照他自己的能力，他都没有办法避免的时候呢？你要用一般人的能力去加注在他身上，那不是过于苛求吗？这样可以吗？这违反罪责原则啊！所以说，现在通俗见解都认为说，对于那个能够预见得到结果发生，一定是要以行为人主观上也能够预见为前提。我说的是能够预见哦，不是说他就预见了。如果他预见了还去做，有可能会变成什么东西啊？间接故意，那就不是加重结果犯，因为加重结果犯要通说必须要是长什么样子，故意是基本行为，对不对？然后要加重结果是过失，对，加重结果是要过失，所以你对于那个加重结果如果是出于故意的话，你是不能够成立加重结果犯的，知道吗？对，所以这边的预见只是说依照他的能力，他有能力预见到结果会发生，但是他却怎么样，没有预见，他却没有预见，是这种情况。好，所以说这边许多争议，然后许多说那个部分的通说的部分，你也可以这样去想，反正加重结果犯就是故意加过失嘛，对不对？那过失犯的要件是什么？客观上面要有什么预见可能性，主观上面要不要也要有预见可能性？要，对不对？所以呢，这边当然理想了啦，你现在是故意加过失嘛，那针对结果当然过失犯也要有主观预见可能性啊，所以通说见解是比较利于逻辑观的立场。那实务见解一直强调，必须要这么说，大家对最高法院的判决，尤其是最近有些案例，都会强调说那个预见，加重结果犯那个预见是指的是客观上面一般人可以预见就好了，行为人主观上面呢能不能够预见，那个不是重点。对，如果说行为人主观上面已经预见了还去做，最高法院几乎都认为是故意。对，加重结果已经出现故意了，那就不能够用加重结果犯，这是用别的东西。那别的东西是什么？我们大家再说。对，所以我们回过头来看一下23页的上面那个例题，第四题，那是一个98年司法官的题目。我这边就把它揭露出来。这个部分呢，当然是考到是那个刑法第一的效力问题啦。以前都不会考，就今天进来考，就那一次进来考了。对，他是说呢，台北市的单身市民甲呢，在一家公司上班，然后经济不好被放无薪假，因为最近又要来了。然后甲平日工作勤奋呢，省吃俭用，对，然后借此机会休息，然后去韩国首尔的自助旅行一个月。结果呢，他在韩国餐厅的时候呢，因为我本来想说，因为韩国人个性比较火爆，但是后来想说不行，最近那个什么，那个谁来啊？昨天那个是谁来啊？少女时代是不是？对，那个艺台大老师最喜欢他们的，他那个 Facebook 上面呢，全部都是那连结，超好笑的。不要跟他说是我说的。对，然后去那韩国首尔的自助旅行一个月，然后每天啊不是每天，然后某天呢就到韩国首尔餐厅去跟韩国人起了冲突，然后当场就毁坏桌椅，然后拿刀刺伤那个椅的脸部，然后把椅耳朵也割下来，真的非常残忍。然后椅呢，要记住，你看他出现了某个字，他说椅因为血友病死了，血友病死了。我们现在先不讨论到说本题的刑法的第一个效力有没有我国刑法的适用问题啦。你看，就假那个把那韩国人的韩国人乙的耳朵呢，把它割裂，然后导致失血过多死亡，这个会成立278条第二项跟17条的重伤致死罪吗？问号。对，当然看起来是很明显说直接写不成立。对，278条第二项。然后那个法条是这样子的哦，你要先以那个加重结果犯法条，然后你后面还要引一个重责的法条，就是17条，对，你不能够单独引27、8的第二项，你后面还要引个17条，这样会比较完整一点。然后你看，你就先从客观上面审查，我刚才讲过了，既遂犯就是先写客观嘛，客观上面的假的，因为故意把乙的耳朵割落，然后产生乙死亡这样加重结果，但你就去想啊，那假把耳朵割落的行为跟他的死亡的结果之间有没有所谓的？故意基本行为是在哪一个行为？把他的左耳割落嘛，对不对？这是故意的重伤的基本行为。那有没有产生一个重大，就是一个额外的一个重大的加重结果出现？有啊，被害人死亡了，这是他当初没有办法， 那当初没有预料，但是他有可能可以预料，有可能不能预料。所以问题在于说，那个把你的耳朵割落的行为跟被害人死亡的加重结果之间有没有相当什么关系？要去审查。依照你的那个食物的那个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呢，把人家耳朵割下来会不会造成他人死亡的结果？我自己是觉得好像没有，没有啦。那是因为我不想被割耳朵，割耳朵通常是不会造成人家死亡啊。对啊，通常是不知道人家死亡，可是他有告诉你哦，他是血有病，所以你基本上只要有一点那个感觉，血有病哦，血有病意思就是说他跟一般人怎么样不一样啊？血有病应该是那种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健康教育应该没有好学，健康教育应该说血有病应该是那种血流不止的情况吧？跟另外很像什么白血病，哪里像啊？下面人就这么说。然后呢，就是即便说，血有病，那血有病当然就流血过多而死亡是有可能的，没有错。但是你在砍他耳朵的时候，你知道他有血有病吗？你当然是不知道啊。所以依照一般的经验法则来看的话呢，客观上面一般人处于跟行为相同的情况下，你除非你从外观上面就看得出来说，例如说他胸前挂的时候我有血有病，可是谁会这样子挂、啊？对啊，好笑，跟我有艾滋病不是一样吗？你在炒作要不要把艾滋病全部列管，然后说那个什么健保法上面注明艾滋病。祝你说我是艾滋病，那这样得赶去看医生啊！大家在那边起誓，要不然就死掉好了，我还比较有尊严。我真的是前天跟同事他们在那边讨论，他们讨论说医生的医疗行为，然后就问说，如果说医生的医疗行为是不是伤害行为呢？他们就在讨论这个问题，然后旁边有个同事说，那你想想看，如果说他把你救回来一命，但是呢送你艾滋病要不要，说我才不要嘞，我干嘛死得不清不白，对啊就不要了，就还蛮有趣的。好，反正这个题目就是说，因为他是血友病，所以客观上面既然看不出来说还有这种一般人的外观上面没有办法看得见这种疾病，那一般人也没有办法预见到说左耳割落之后他竟然会失血过多死亡这种现象发生，所以是没有相当的关系的。那即便你不从相当的关系这部分去排除掉，你还可以从哪里去排除掉？刚才那个要件是什么？客观上面有预见可能性吗？也没有啊。对啊，从那边就来一个问题了，很奇怪，为什么客观上面预见可能性跟相当因果关系会这么的密切关联呢、啊？在念书的时候有没有这种感觉？没有客观预见可能性就没有相当因果关系，那这两个关系是什么关系？对，那是因为相当因果关系本身就是只基于经验法则的一种东西，它本身就是这种概然率的概念，所以几率的概念有很高的几率会产生这样的结果，所以它必须要依照经验法则。那客观预见可能性当然也是依照经验法则啊。我们一般人生活在社会上面，你为什么可以做出判断？就是依照你自己的生活经验法则来判断吗？你看电视去学一些奇奇怪怪的东西，然后你知道说哦，做了这种行为之后就产生这样的结果。某种东西是有受关系的东西，不可以去买。对，所以如果说当某一天科学家发现一个新的知识，然后呢，你自然就会进步。所以如果说依照当代的科学经验法则，你没有办法去得知说某个行为会产生某一种结果的时候，你当然就是这里就是说的没有预见可能性，那当然也会否定掉它的因果关系，因为因果关系就是只基于在经验法则的概念之上面。对 ，OK， 好，那这是题外话。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说它没有客观上面没有预见可能性，或者是说它也没有相当因果关系。OK， 好，然后24页上面呢。黄文金老师说他非常想要说话，所以就跑出来了这样。刚才没讲过说，他说他认为说那个加重结果还是违宪的嘛，对不对？可是他又没有办法否认说了，我国现行法上面就是有加重结果犯这个东西啦，因为277条第二项等就已经规定了，那怎么办呢、啊？通常呢，到最后没有办法，他就只好去做一个限缩。那这个限缩呢，限缩加重结果犯是有没有违反最起码的原则啊？当然是没有啊，为什么？限缩加重结果犯的适用，加重结果犯是对行为有利还是不利的规定？不利的规定，所以限缩它适用，它是对行为有利的规定，所以它是不会违反这样最起码的原则的。那怎么说呢？他说啊，他就说之前我们通说所举出来的前面那些东西都想要说，对不对？说什么东西？直接关联性也好，客观规则也好，还有前面的相当因果关系理论都好，他们都是想要排除掉某种非常极端的案例，对不对？像是什么敷脸那个情况啊，不是吗？对，他们都想要把它排除掉。但是呢，那些标准本身呢就讲不清不楚的，然后导致大家用起来大家结论根本都不一样。所以他觉得说，最好的方法不是从客观面去限缩加重结果犯，当然那些方法都是从客观去说嘛，相当因果关系有没有相当关系，有没有客观意见可能都是从客观的。就是黄文金老师是一个非常主观的人，我们一直不是说他对某件事情很坚持，我的意思是说他是在刑法理论上是偏比较偏向主观说的人，对。 应该怎么说，你会发现他很多理论他都不想要从客观去解决，他都想要从主观去解决。例如说被害人啊，不是杀人凶手的母亲，我刚才不讲过了吗？一定要调进因果关系，他会跟什么对他被害人死亡结果会有调进因果关系，对不对？因为妈妈没把你生下来，你这个怎么会生就等我儿子去杀人？就不会，所以就有调进因果关系。那同说是怎么样去排除这种情况的？杀人母亲怎么样排除规则？食物会说什么？你把自己想成食物，食物会说什么？妈妈把小孩生下来，他用他的相当因果关系就好了。生小孩会。通常会小孩会去杀人吗？不会吧，对啊，所以就没有相应的关系。许愿说上面会怎么说？生小孩的行为不是制造法律所不容许的风险啊，它是一种容许的风险，不是吗？好，也从客观面就排除掉了这个生小孩妈妈的行为，客观这个行为。那黄天老师说，他还是才调性有关系，没有错，所以还是杀人母亲还是有跟最后死亡结果还是调性有关系，只是说这个时候母亲对于。没有办法预见得到说自己的小孩会去杀人，所以主观上面没有一件可能性，所以没有故意或过失。对，他是从主观面上面就把它切断掉，排除他的规则的，所以我才说他是非常主观的人。那这样立场一贯的留下来到加重结果犯这一边也是一样，他是说你们那个什么相当因果关系讲了半天也是没有讲出一个什么标准啊，都是失败的人，所以你才会看到说我讲义上面都没有写什么话，因为全部都是失败的，我也不想写出来。然后他就说呢。只有从主观上面去限缩它的可怕性才是比较 OK 的，所以要求说行为人必须要对那个加重结果嘛，后面有黑板上的加重结果要出于重大的过失或是轻率过失才可以。所谓重大过失，你就觉得很奇怪，刑法上面怎么会有重大过失这样的概念？黄建老师当然是说，他建议是要增定重大过失啊，对，因为他觉得说某一些，大家去想一想嘛，276条过失致人于死罪的法定刑多少？2年以下，对不对？杀人罪的法定刑是多少？10年以上开始跳，你不觉得中间落差太大吗？落差太大会有什么危险？你要是辩护人比较强，一个本来可能是故意杀人行为，马上被你降为什么过失啊？尤其是今年故意跟有认识过失，不是常常分不清楚吗？对啊，所以变成过失的时候，那瞬间那个法定刑从10年降到2年以下，这中间不会落差太大吗？如果你在中间去增定一个重大过失，然后把那个法定刑介于故意杀人跟过失这一中间，比如说5年以上，或者说定，这个时候会不会比较不会那么危险？对啊，有可能他真的是故意杀人，对，因为你用过失就变成2年以下，理论重大过失还有可能会高一点。让我们弥补一下那种平衡，也就是说，故意跟过失之间那个法定刑落差不能够太大，或者就会有缝隙。那他是主张说，刑法这边呢，应该可以引进重大过失的概念，然后尤其是在加重结果判成跟加重结果啦。你要反就反对嘛，那只是说，因为现在都定出来，那就只好去限缩，那对于那个结果要加重大过失。可是大家就去想一想，什么叫重大过失？意思是说要我们借用民法的概念嘛？那民法上面对重大过失的定义是什么？有人知道，行为人稍加注意就可以避免，不是吗？也就是说呢，你不知道说在那个加油站不可以点火抽烟吗？不可以放鞭炮吗？就你在加油站放鞭炮，这不就是具有重大过失的行为吗？意思就是白痴的行为啦。就是一般人都会知道说不可以这样做，你还这样做，就是有重大过失，即便你不是故意的，对。所以黄教授说，对这样情况要处于重大过失才可以。可是这只是一种。就是只有他这么说，对，其他人没有这么说，对，只是顺便提出来跟大家说一下而已。嗯，好，然后先休息一下好了，让大家沉淀一下思绪，因为讲一大堆东西。然后待会我们回过头来处理掉一些跟加重结果犯长得很像，但事实上是不一样东西的东西。